是你装作冷静的表情。 天黑了，雨下了，心灰了，就哭了。美好的，开心的，我们都忘了。该写的，该说的，该爱的，我都一起给了。去了，心累了，孤单坐在这，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 voudrais te voir ou quitter la porte. Je veux t'embrasser encore une fois.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ntends ton âme. Je voudrais filmer chaque scène de toi pour moi, ce souvenir de toi.C'est la dernière fois pour avoir des minutes avec toi. Je veux te dire que je t'aime. Au lieu de supposer que tu me connaissais. Mais si c'est faux, je voudrais te dire ça. Et j'espère qu'on n'oublie jamais.Je fermais cette page de ma vie. La mémoire de notre amour ouvrait. Que nous jouerions les jours, que nous partagions les larmes. Mais puis, je ne sais pas quoi au lieu. C'est quelque chose que je n'aurais jamais imaginé. 我的心脏 不能够呼吸，因为每一次心跳都是你。我们每一分钟的爱情全部都记录在心的每夜里，我们不停重复在那里，我好想再一次拥抱着你。我的心仿佛不能够呼吸，每一次心跳都是因为你。有没有可能回到过去，让那诱惑不停地延续下去？故事写的都是我爱你，每一天的冷静都是为了你。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 voudrais te voir en quitter la porte. Je veux t'embrasser encore une fois.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j'entends ton âme. Je voudrais filmer chaque scène de toi. Pour moi, ce souvenir de toi.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我们的歌曲我听了好几十遍，我知道你不会再出现。巷口的蛋糕店，一个人吃也很甜。我相信幸福离我不远。别想了，怎么了？过去了，爱已不见了。你走了，难过了，快乐呢？都已散了，应该很多人像我一样。隐藏每次心酸，交给了天去安排。我的激动，我的汹涌，没有人知道。你要不要，我要不要，该放就放掉，别再偷偷流泪。微笑来纯洁，幸福要靠时间证明。那朝阳光大步向前，一定会更好。灰灰的云，灰灰的天，等会就散了。把你压进心底，填空我的心里，我才有好的人出现在身边。熟悉的街道，我走了好几十遍，我知道你不会再出现。再自怨自怜，总有可依靠的肩。我相信幸福离我不远。别想了，怎么了？过去了，爱已不见了。你走了，难过了，快乐呢？都已散了。应该很多人像我一样，不会说出不爱，在人群前逞坚强。我的激动，我的汹涌，没有人知道。你要不要，我要不要，该放就放掉，别再偷偷流泪，用微笑证明啊。面朝阳光大步向前，一定会更好。灰灰的雨，灰灰的天，等会就散了。把你压进心底，填空我的心里，我才有看见好的人出现在身边。